每当爱窝窝出现的时候啊，身边一定会有一个驴打滚。爱窝窝长得是白白净净，可驴打滚这名字让人一听有点要拒绝品尝的感觉。那他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呢？据说有一次慈禧太后吃烦了宫里的食物，想尝点新鲜玩意儿，于是呢御膳房的大厨师左思右想，最终啊决定用江米粉裹着红豆沙做一道新菜。新菜刚一做好，便有一个叫小驴儿的太监来到了御膳房。谁知道这小驴儿一个不小心把刚做好的新菜碰到了装满黄豆面的盆里，这可急坏了御膳大厨。但此时重新再做又实在是来不及了，没办法，大厨啊只好硬着头皮将这道菜呈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吃这玩意儿觉得味道还不错，就问大厨，这叫什么啊？大厨想了一想，马上想到了刚才那个叫小驴儿的太监闯了祸，他就回禀太后说道，这叫驴打滚儿。于是我们的一道有名的小吃驴打滚儿就这样诞生了。其实啊，这驴打滚真正名字的由来是因为由于这个成品是由黄白红三色分明组成的，颜色呢非常好看，加上最后一道工序中是撒上黄豆面，犹如老北京郊外野驴撒欢打滚时扬起的尘土，所以啊才跟它叫了驴打滚。之前说过的那个宫里的叫小驴儿的小太监闯祸了的传说，估计也只是一个传说罢了。很多人呢都以为面茶和油茶面和茶汤是一回事儿，其实呢全然不是。面茶作为咱们老北京人早餐当中的一种，喝起来一定是有讲究的，那就是不能用勺子，不能用筷子，而是一手拿着碗，先把嘴呀拢在一起，贴着碗边转着圈的喝，喝的时候还会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面茶的起源呢，据说可以追溯到清代。据清代《随园食单》当中记载，熬粗茶叶汁儿，炒面兑之，加芝麻酱即可，加牛乳亦可，微加一撮盐，无乳则加奶酥、奶皮亦可。这是关于面茶最早的记录和介绍了。如今呢，在很多的老北京的小吃店里面，你仍然可以找得到面茶，非常的香醇，很好吃，和普通的油茶面还有茶汤是绝对不一样的。 当某天你若看见 满街的本子还是学了线。等某天再重整 各位亲，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那些著名的小吃背后有哪些经典的典故故事在里面。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炸糕。说到这炸糕啊，咱们北京人更是不陌生了。可是其实要是说起炸糕的真正的起源，并不是咱们北京，而是天津。估计啊，因为天津和北京的地理位置真的是太近了，再加上咱北京人实在是太喜欢它了，所以呢，它的名号在北京比在天津还大。炸糕起源于清代的晚期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啊，有个人叫做刘万春，开始呢，他是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的叫卖炸糕。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刘万春与他的外甥张奎元合伙租了一间八尺见方的行脚下处，其实也就是搬运工办事和休息的地方，挂上了刘记的招牌，干起了炸糕店。由于刘万春做的炸糕选料精，做工细，味道好，口感妙，而且呢物美价廉，在众多的炸糕当中算是出类拔萃了，独树一帜，买卖日渐兴隆，最终得到了炸糕刘的美称。而这炸糕呢，也就是越传越广了。 说完了这发源于天津、弘扬在北京的炸糕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地地道道的咱北京小吃卤煮。提到卤煮，北京人都会说，那一定得是南城南横街的那家小长城呀。甚至有人一直认为小长城就是北京卤煮的发源地。其实啊，真正的卤煮起源真的比小长城要久远得多，大概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乾隆45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左右，乾隆皇帝视察南方，曾下榻于扬州安澜园陈元龙家中。陈府家中有一个厨师叫做张东官，他烹饪的菜肴着实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后来呢，这张东官就跟随着乾隆入宫，深知乾隆喜爱味道浓厚的食物，就用五花肉加丁香、官桂、甘草、砂仁、陈皮、扣仁、肉桂等等九味香料烹制出了一道著名的肉类贡膳，这道菜就是有名的酥燥肉。后来呢，这道菜啊被慢慢地传到了民间，旧社会的老百姓可吃不起肉，用五花肉来煮制这个酥燥肉那实在是太昂贵了。于是呢，老百姓啊就用价格相对低廉的猪头肉来代替五花肉，同时呢再加入价格便宜的猪下水煮制。没想到啊，这歪打正着，一发不可收拾的创造出了更加传世的美味，就是咱们现在能够吃到的卤煮了。Perception of me, this is only rubbish, but eloquently, like all the gothic poetry. 怎么样，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听了今天的这些传统小吃背后的故事，感觉比吃到了还满足呢？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这著名的老北京炒肝背后不得不说的故事。北京人的早餐当中，吃包子除了搭配馄饨之外，那就一定要搭配炒肝了，这样才会觉得是一个完美的开始。北京炒肝历史悠久，是由宋代民间食品熬肝和炒肺发展而来的。到了清朝的同治年间呢，会仙居餐馆以不勾芡的方法熬制，所以呢，当时也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炒肝不勾芡，熬心又熬肺。可是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突然间有一天突发奇想，也要尝尝这炒肝的味道。可是经他这么一尝不要紧，虽然大家赞赏，但却明言如果去掉心和肺也许更好吃。金口玉言一开，小民们哪敢违命啊。自那以后啊，老北京人便有了一句新的歇后语：北京的炒肝缺心少肺。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讲述老北京传统小吃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羊眼包子。一提到吃包子呢，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的一定是什么杭州的小笼包啊，天津的狗不理之类的。其实咱们北京的包子也很好吃，而且呀也有一个名号，那就是羊眼包子。这羊眼包子呀可有名了，有名到都扯上了帝王家的渊源了。相传呢，清朝康熙皇帝曾乔装打扮到前门外，走进了羊肉包子铺，殷勤的回民掌柜呀用小托盘送来了两盅碗茶，便殷勤的向康熙皇帝问安。问安之后陪着笑脸说，我不怕爷恼，爷在里边，指的就是宫廷，爷在里边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呀，还屈驾来尝尝羊眼包子，小的实在是不敢孝敬您。康熙明知道自己的身份早已被识破，还是佯装着要吃包子，掌柜的无奈只好说，那爷赏脸一定要吃，那请您稍等一会儿。不一会儿啊，掌柜的便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小包子。康熙用筷子夹一个放在碟子里，仔细的观察，就觉得呀一阵阵的香味扑鼻，放到嘴里一尝，果然是味道鲜美，质地不一般。但是康熙皇帝左找右找看不见这羊眼儿，便问掌柜，为什么看不见这羊眼儿呢？掌柜的赶忙回答，回爷的话，有罪不敢欺瞒，这馅儿啊没有羊眼儿，只是做的精细些，包的个头小一点，感觉呀就跟羊的眼睛那么大，所以呀举起这个包子叫做羊眼包子。康熙尝了两个，觉得味道非常好吃，便传旨，朕觉得羊眼包子很好，可以经常送到宫中，找内务府开银。 从此呢，羊眼包子名声大噪，誉满京城，四城各处的回民呀也都做起了羊眼包子，随之也成为了回民朋友喜欢的美食之一。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这炒疙瘩的故事。炒疙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小吃。炒疙瘩在咱们北京小吃中不算是很有名，但是绝对是很扛饿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中午一盘炒疙瘩下肚，姑娘的话晚饭基本不用吃了，小伙的话晚饭喝点啤酒吃点凉菜也基本差不多了。据说啊，在民国初年，北京宣武区的虎坊桥东北的藏家桥开了一个叫做广福馆的面食铺子，店主是一对姓穆的母女，供应面食均是廉价品种。一天来了一位常客，对着母女俩说，这面条啊都吃腻了，能不能咱换个吃法。母女俩照顾客人的要求，那么就将面揪成了疙瘩，煮了之后捞出来拌着虾酱吃。但是啊，客人觉得味道还是不够足，又把它放到锅里炒了一炒。哎，经过这么一炒一拌，这疙瘩的味儿啊果然不一般了，这炒疙瘩的初步就已经形成了。此后呢，母女俩又开始精心研制配方，并在配料当中进行了不断的改进，最终啊使炒疙瘩名声大振。这也是咱们北京炒疙瘩的来历。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